旧县镇还推出了农民丰收趣味运动会，庄井镇呢就汇集了全区优秀的旱船队伍，推出了百人旱船的集体表演， 厉害。 那像永宁镇、康庄镇、八达岭镇等等也都准备了一些传统文化的体验活动，您可以周末去郊区去感受一下秋天的氛围， 毕竟是收获的季节嘛，我觉得去体验一下农家乐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 Yeah.

欢乐您中秋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哈，秋天收获的季节，建议大家可以去欢乐丰收节，也是第二届延淮河谷葡萄文化节去体验一下。延庆区呢还为游客制定了多项的丰收采摘体验活动，大家可以去玩一玩。 嗯，但这一次呢，他们还联动了延庆区内的蔬菜水果采摘园以及精品民宿和休闲农庄，共同推出了做一日农人要金秋丰收的八条两日游三日游的精品旅游线路啊。 嗯，那跟2018欢乐丰收节同期在市葡园开幕的还有第二届延淮河谷葡萄文化节和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 嗯， 所以这个中秋假期啊，大家真的可以到延庆去走一走，体验一下丰收的快乐， 想想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啊。 接下来这首歌曲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曹方的秋凉，到了郊区天气可能会比城区当中凉一些，别忘了多加上一件衣服。 落叶满

爱是情不自禁，还是要爱你，我们像变色的蜥蜴，藏在城市里面不被人发现，努力在一起，同人大雨是我们爱情最好的天气，悄悄种下我的承诺在你的手心， 这里是欢乐您中秋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 ，Morning， 我是郭鹏。 秋天到了，观赏红叶的时候也就到了。除了刚刚提醒大家可以到延庆去感受一下农间采摘的乐趣之外呢，那北京最负盛名的一些红叶景观，我们也在这一时段给大家推荐一下。 嗯，最近呢，香山公园的管理处是日前发布了通告，10月1号开始将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到时候呢，每天最大的售票量是7万张。达到这个数量之后就立刻停止售票了，所以这个票是有限的，各位 需要抢一抢了。 哎， 那在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期间的10个周末高峰日，其实也是大家去看红叶的一个高峰时期了。 嗯， 所以香山公园管理处也会启动分时段入园的管理措施。如果你手中拿的是年卡、季卡或者月票，或者是各类的优待卡的游客，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入园去游览，所以也需要提前的了解清楚的。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方大同的这首《公园》，去公园里面感受一下红叶的美景。

团队游览的话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微信香山公园服务号，上传相应的资质来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以后，你预约购买这个团队票呢，可以提前1到7天来买票，记住当天是不能买票的，所以一定要提前预约啊。 嗯，那普通游客的话，关注一下畅游公园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预约购票就可以了，可以提前1到5天购票，所以说跟家人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早早就可以准备起来了， 提早准备，提早出行哈。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立秋。 你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只剩下下的希望，你说话 you

乐，这里是欢乐您中秋假期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秋天是赏菊花的季节，刚刚无论是提到了延庆还是各大公园哈，都有这个菊花的展览。 嗯， 那么第十届北京菊文化节也正在举办，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六大展区。 好的，第十届的北京菊文化展呢，一共有六大展区，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是北京国际鲜花港、世界葡萄博览园、世界花卉大观园、北京植物园以及天坛公园和北海公园。各展区的具体的赏花时间是不同的哈。 世界葡萄博览园是在9月15号到10月10号举办主题的菊花展，那么他们的室外展区有一些花篮花海，还有一些精品菊花展，还有菊花小品组成，非常的精致可爱啊。 是。 那室内的展区呢，是有一些菊花切花品种、插花花艺、艺术菊花，还有菊花的衍生品的展示。 嗯，另外呢，世界花卉大观园是9月29号到11月4号开幕，用菊花立体雕塑以及菊花盆景，绘制出一个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致。 点播，任性的要求你从没。

So what you say? 秋天是赏菊的季节，除了刚刚介绍给各位的世界葡萄博览园，还有世界花卉大观园，天坛公园在10月1号到11月5号也会举办第37届菊花展。 当然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以外，北京植物园在10月1号到10月28号也会举办第26届市花展。景观的布展呢，是以杨树区和科普馆为核心，展现了四处花坛，布置了5000平方米的杨树林、菊海以及读本菊等展览啊。 北海公园计划的日期是在10月25号到11月20号，会有第39届菊花市花展，展出了标本菊、多头菊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有赏菊的打算的话，可以提前规划一下了。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欢乐您中秋假期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芒。 中秋节放假三天，我们也时间比较充裕哈，有时间看看电影。 对， 那么接下来这时段就为大家推荐一些中秋档的新片。 好的，那么第一部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是《黄金兄弟》。这部影片呢，是讲述了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以及钱嘉乐这帮人呢饰演的五个出生入死的兄弟。哎，有没有发现他们和当年的古惑仔是完全一批人哈？ 但这次虽然故事情节不一样了，可是片中兄弟们依然是抱着视死如归的豪情，展开了一连串的追查和激战。 嗯， 所以这是一部江湖豪情片啊， 非常期待啊。 提到了黄金兄弟，也就让人想到了当初的古惑仔，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乱世巨星》。哎，还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江湖儿女》，阵容非常强大，这是贾樟柯导演的新作，男女主演赵涛、廖凡都是影帝、影后级别的人物。 嗯，《江湖儿女》的剧情呢是在2001年的山西大同，模特巧巧与出租车公司老板斌哥是一对恋人，而斌哥呢每天在外面呼朋唤友，巧巧呢却希望能够尽快的迈入婚姻的殿堂哈。 但是有一次，斌哥在街头遭遇到了竞争对手的袭击，巧巧为了保护斌哥，在街头开枪，然后被判刑了5年。巧巧出狱之后就开始寻找兵哥，想要重新开始，但是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所以呢，江湖儿女虽然也讲的是江湖的故事，但本质上可能是一部爱情片哈。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Of their lives. Oh, no. Well, a good time, listen up, is knowing life doesn't suck. Just look outside.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m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m telling the wheels keep whizzing by one, counting all the crows that fl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电影《一生有你》也是改编自经典的同名歌曲，讲述了一个工科男遇到了一个女孩，遇见一个梦想，经历错过、告别，然后再成长的青春故事。 当然了，他从利用吉他追女孩到爱上音乐，再到寻找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徐娇饰演的方瑶的影响之下，谢冰冰饰演的欧阳会一步步的蜕变。就在欧阳高歌猛进奔向爱情和梦想的彼岸的时候，方瑶的前男友却突然出现了，打乱他所有的计划。 哎，真的是前男女友都是坑哈、啊、 太多了哈。 方瑶也陷入到了爱情和梦想的痛苦纠结当中，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部电影《一生有你》是一部青春爱情喜剧，当然也要配合着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的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 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惜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 有一生有你，今天的早音乐秀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要再次祝福大家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阖家幸福啊、 哎、 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 那时眼神之间都善于一些言语深呼的细细素简的墨汁 Darling You are my destiny， 曾会因为快乐而哭泣，也会太过幸福却叹息，懂了心什么情，换得换是